过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，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，习惯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，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灰黑色的天，白色的蝴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左右乐队。快车道是一档我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，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 越办越好，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，关注左右乐队，更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们。 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更多的晴天， 加足马力，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。说车非常道，道上听驰骋，纵观车坛风云变幻，以车会友，乐在途中。快车道，远行天下，御驾人生。 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董斌。今天呢，继续爱车来帮忙，然后请到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好朋友老车师傅来为大家服务。车师傅你好， 嘿，大家好。 那个前两天咱俩说一个什么事儿来着？我记得说一个大数据，记得吧？ 哎，对，大数据。 那个回家以后，我又恶补了一个好莱坞一个电影。布拉德皮特演的。 布拉德皮特。 跟大数据有关系。 这是什么电影呢？ 橄榄球的那个。棒球。点球成金。 哟，我还真没看过。 哇，太牛了。当时在我看了之后就简单回顾一下前两天咱们那节目啊。 嗯。 你知道他是最早在美国棒球联盟里面用那种大数据模式来找人的。之前不是，之前有什么球探啊，或者说是哎呀这人特牛啊，身价特高来判断。哦、后来他不是干这行的人，他是雇了一个是从哈佛还耶鲁的一个商学院的一哥们儿，就是在电脑里存说这个人他有几次那个哎这个全垒打，这人有什么跑垒、 啊、 然后就分析说我们到底缺谁什么样的人，不是说最贵的就是很好， 嗯， 然后也不是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不行，他说好，既然他那个跑垒不行，再让他守三垒，那个人不行了，那也投手，反正他就整个用的价格特别便宜，而且那个完全数据化管理模式，在当时在美国职棒联盟就他一个，哇，狂胜。 嗯， 狂胜一下，后来它导致影响了什么呢？影响了现在美国的 NBA， 你没发现美国 NBA 的数据特别强吗？说，哎，那谁艾弗森再投一个球，他就能通打破谁谁记录了。 对， 库里这一场球当中，那上次他投满13个全分三分球的话，是那个谁那个科比在多少多少年前他破了一个记录了。他的公认数据，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数据，包括这个林书豪在美国那边，他说30分钟上场得多少分，助攻多少次，抢断多少次。倍儿清晰数据，不是说你好不好，你就拿数据来说话，整个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节目来也今天继续数据来说，好不好？咱们用钱来说话。我发现老师在我上学的时候，老师说过，就是那个什么分数其实就是钱，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就今天， 我们那时候说的是分，学生的命根 一样嘛。因为你要是学的不好的话呢，家长会给你花好多钱给你让你上，对吧？一样。今天就来爱车来帮忙，进口车贵在哪里？我们特地挑两款车是吧？ 对，大家都说进口车买车容易养车难， 对， 尤其在进口车前面加个更。 对， 为什么咱今天就来看看为什么说进口车保养难？选了两款进口车，一个是斯巴鲁的力狮，还有一个是林肯的 MKZ。 这都是进口的吧？ 那肯定哦。 哦， 你听过？之前也传出过， 都有国产， 所以说有国产的， 有 要国产的消息， 尤其斯巴鲁， 但小了。 哦，对， 我们不会国产的。 对，斯巴鲁好像找了很多国内的 厂家来谈。但我觉得他那个内饰确实也跟国产差不多， 特别粗糙。他就卖的就一水兵对着发动机嘛，他没得别的可卖点了。这样，那个今天我们特地想这个进口车保养贵在哪里啊？我之前有跟老车，我们俩人找了特别多相应的这个工时费啊、参考价格呀、机油啊、空滤啊，这个 对， 其实多少钱？ 东西 哇，很复杂。这样，你先把这两款车给大家介绍好不好？ 其实这两款车呢，应该算相对小众。可能力狮的普及率稍微高一点，就是跟林肯的 MKZ 相比 吧。 对，我觉得先说林肯吧，林肯的 MKZ 还是比较豪华，就是豪华，这车比较大气。我觉得前面那个中网那个就是那个 矩阵式点标， 可能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不喜欢，但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。 现在都这样了。 我觉得挺好看的。 你们现在那个东标出的那个4008、3008开始就这样，还有扎管一直都是这个模式。 对，所以这车主打就是一个豪华，然后就是配置高。 对， 做工也是比较精细，因为林肯它有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？应该叫服务理念在里边吧？ 叫林肯之道。 对，林肯之道。 林肯之道 就是你从进店一直到买完车维修，然后到售后也是一全套下来。 亲爱的车老师，我知道他贵在哪儿了。他这 服务 太贵了。 对， 你知道他的林肯之道？我多说一句啊，我听说是这样的，你到那个车里面哈，到那个看车的时候，平常咱们就是一个服务员过来了，销售顾问，先生您买什么呢？我帮您介绍。不，林肯是3-4个人一起围过来。比如说，当你问到配置的时候，好，配置专员。当你问到外形啊、外形专员，当你问到发动机，好，发动机的，就是他不同的人给你回答不同的类型，让你觉得周边一堆人。 这应该出现在英国什么路虎、捷豹的4S店里面 ，May I help you, sir？ 就这种感觉。 对，但是完全不一样。林肯他好像主打的就是一种分类来，他跟别人喊不太一样，就是林肯知道，就是林肯，我们家就是这样。后来我问的，我说这只能说明到你们家人店不多，你要多了之后，你谁来得及啊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林肯这、那个， 力狮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款斯巴鲁下面的一个三厢的一个轿车，它有一个2.5排量和一个2.0T 两款发动机这个之选。2.0T 那车还是挺猛的，那个确实那发动机还是挺猛的。 选力狮人不多呀？ 对，确实不多， 森林人最多。 对，森林人确实比较多。这个车我觉得也大家也不用过多介绍它具体有什么一些特点，像水平对置啊、全时四驱，这都是斯巴鲁的看家本领。 对，就看家 啊。 对，这儿我们从这两款车，从总的来讲，你觉得目前进口车保养比国产车贵多少呢？ 其实我简单来说， 总的来说 应该能贵2-3成吧， 20%-30%之间， 差不多。 哦， 我感觉应该差不多这样。 哦， 如果你真的是你想啊，假设你真的是买一辆纯进口的，比如说，奔驰的 S， 哇，好，你去保养一次，那你跟你咱也别说太低档次，就是自主品牌、合资品牌里面比较高端的，相对高端的是什么呢？ 天籁 一个，天籁也不行， 奥迪 A4， 对，像奥 A4 吧， A6 吧 ，A6 吧 ，A6 吧 ，A6 是， 其实 这可能拉不开太大差距，就是反正是肯定要贵的，那是肯定的，因为它的 对，那是贵是肯定的。 你比如说它的这个专用的一些配件， 哎， 一些机油啊什么的，它可能都真的是从国外要进口过来的，你国内是真的是没有的，它也不允许你用。 为什么呀？ 就是那对车是一种损害啊。比如说它你用的这个件不符合人家的质量要求，我用不了。怎么办？我只能从国外。 你这感觉， 你还记得老炮里边那个法拉利的那个吗？人说那个 啊， 我这一桶漆从英国就要订半年过来，你国外你刘烨拿个锉子给人锉去 了， 你这个你这怎么弄？你说这个， 我可用的是最好的。 对呀、啊，所以说这个东西。 确实 是不能用的。 行，这样吧，那个我们稍后的话呢，仔细分析一下啊。进口车其实好像都说那个保养比国产车贵，贵在哪里？我们用两款车作为一个真相来比较一下啊。假设我们花大概开同样的公里数，都是一个什么2.5或者这类的发动机啊，2.0以上的啊，我们比较一下，它到底要花多少钱，值不值得我们花钱去买这些进口车，好不好？能不能把这钱省下来？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。 消费合理保养，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。爱车帮帮忙，帮你远离用车误区，养成用车好习惯。 今天呢，我们爱车来帮忙，跟大家说的是进口车保养贵在哪里啊？先说力狮吧，好不好？ 好。 这个力狮呢，大家呢，我反正我是没开过这车，森林人开过，它这有两款，2.5的和2.5/2.0T 的、 啊。对对对。 你说它贵在哪儿呢，老车？ 其实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保养的一个细则上来分析。 好。 因为这都是咱举例，这都是新车啊。 啊，对。 就是你要都在 4S 店做。 对，当然同在一起跑线上、啊。 哎，对。咱先看这个2.5自然吸气的这款车型，其实每次保养其实都是这些东西差不多。你像机油，你肯定要换， 嗯， 就是机油机滤， 机油 对吧？机油机滤加上一个空滤，然后 火花塞， 再根据公里数换这个火花塞呀、变速箱油。 对， 其实你发现没有，它的一个机油并不是特别贵。 机油是全合成， 它才用的是5W-30的一个全合成机油。 哦， 四升 ， 对。 一升的大概是 435， 一升435， 不是四升 435，对对对 啊，所以说这个倒没有贵出特别高的一个离谱的这么一个表现，但是这个汽油滤清器有点小贵， 500多， 548一个， 哇、 哦，变速箱油因为它是 CVT 的变速箱，864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我记得大众某款车要比它贵。 你说大众 CC 吗？那个 我就不点名了，反正旗下有两款车比它还要贵， 就是它 DSG 那个， 对对 啊、哦 嗯，还有火花塞四个确实有点贵， 500多太贵了吧，快600了、 啊。对，所以说 这火花塞怎么那么贵啊？ 这个确实是有点贵了、 啊， 所以说你能看出来，它就是配件上是一个贵的。咱再看这个工时费啊， 工时费，好好好， 四 S 店跟外面保养。有一个最大差别就是 工时 费， 哎， 对吧？ 对对对， 外面随便我找一师傅，可能我都不要工时费， 对， 象征性的收一点， 是是是， 这主要是工时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差距。 这个地方我发现啊，你看啊，换机油这个机滤啊这之类的才100多， 对， 但那个 汽油滤清器一下就300， 最贵的是火花塞，672，疯了吧？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，我觉得有那个工具我都能会换火花塞。 不是，你说他买火花塞花592，相当于600块钱，我工时费我其实还比那火花塞还贵。 不，董老师你看错了，那个。你拿的那个672是全加下来，全加下来工时费全部，你不能误导大家， 我错了是吧？那得多少钱的工时费那会儿？ 工时费的火花塞工时费应该是 跟刹车油在一起吗？ 对，我看啊，600多， 没算 啊，没算。 没算工时费， 对， 也就是说它火花塞贵是因为它没算工时费。 对 的，那这个， 哎，这500多是不是也在里面包括了呢？ 应该是包括了，否则太贵了，这事儿。 对， 一火花塞4个就600块钱，这太离谱了，一个150啊， 这个确实贵了点。 好吧，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力狮2.5这个， 啊，行，你看力狮 车型的这个一个具体的保养公里数不同的对应的要换的东西。 行。 咱看啊，它是5000公里是首保，这时候就换机油机滤就可以了，其他都不用动，这个是免费的，肯定是首保免费嘛，所以是花费是零。然后呢，是5000公里一保养，到10000的时候呢，要换一个空气滤清器，这个时候就要掏807块钱。然后再到15000的时候呢，就是也是日常保养，换机油机滤，没有什么，花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是，过了首保了，这个时候要花钱了，666。 嚯， 到20000公里呢，又要换空气滤清器， 就直接说60000公里吧。 直接到60000公里的时候，那换的就多了，像空气啊、空调，这些全算下来，还有火花塞，一共要是3629。 如果说， 也就是说，从首保 到600， 到 6万公里啊， 一共要支出是12900。 哇，天哪，也就2-3年的时间，3年。 正常开是3年。 3年的时间， 可能要是费一点，1年3万，那就2年。 我的妈，这个有点贵了。不合适，这车太贵了。哎，你知道那个，咱就别说别的了，咱就拿个合资品牌，咱还不拿说国产品牌了，日产丰田，还有本田之类的，本田还算贵的，就是日产和丰田吧，这两家，你知道这个几年就算开6万公里才花多少钱吗？500几千， 几千， 是它的一个零头，当然多一点，这是12000嘛，12900嘛。肯定的呀，太贵了吧，这个进口的。哎，你觉得贵在哪儿，老车你帮我分析分析。 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嘛，一是它的配件贵，再一个就是工时贵，因为进口车，我头顶上顶着一个进口车的帽子。 它所有的件都是进口的吗？ 这个不一定， 对吧？ 这不一定， 它只是说我车是进口的，但是我换你的配件。 但是按理我们正常来理解，那进口车应该用的就是进口件，对吧？ 哎，这个 按照常理来理解吧。 但是这么要说了，苹果手机是美国进口的，但里面很多东西也是咱们中国人进口的， 那确实是， 对吧？ 对对对， 那是富士康产的， 对，那没错。但是你说，咱就这么说啊，说 OK， 如果都用的是进口件，比如说我的风挡玻璃走高速时候坏了、黑了，那是不是得换？那个4S店说了，我这个是你要用进口，我有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，那进口玻璃呢，你得等2月。那从海外得运过来， 对对， 国产玻璃我现在就给你装， 是 你要哪个 国产的？ 你这 还是咱俩没钱，我告诉你。那个，哎，那天我看一个朋友发的说，为什么我没有买 iPhone 7？为什么我没有买别墅？为什么没有买豪华车？就一个字儿，原因穷。这样，刚才说了一个力狮啊，我们再说一个林肯吧。啊，这样休息一下再说林肯，因为时间到了。如果说仅仅是力狮表现出来是这样的话呢，那就不好说。我们看看其他的车型是不是进口车也都这么贵，好不好？歇一下，马上回来，待会儿说说林肯之道。 麦田。 硬等一分，不抢一秒。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Kelly 佳丽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，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理智消费，合理保养，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。爱车帮帮忙，帮你远离用车误区，养成用车好习惯。 今天呢，我们是爱车来帮忙，也是给那些就是买了进口车的朋友身上扎几个针儿。这扎针呢，我们不是说您车不好，就是保养太贵这事儿。因为我觉得车是消耗品，就跟那个房子的物业费似的，你总得交钱。 嗯。 但是呢，这个车的这个交钱的话，这多少的跟您自己选择的车型有关系。我们今天主题呢是进口车比国产车保养贵。刚才举了一个例子，力狮，再说一林肯吧。老车介绍介绍这个。 林肯的 MKZ， 我们今天举例是这个，售价呢是284,800到388,800，也就是 2.0T 的发动机，有高低功率的一个不同之分。 嗯 嗯，咱们还是延续刚才的那个套路。 哎，再简单说两句吧，那时间不多。对 对，你发现它那贵在哪儿了？工时费更贵， 工时费 更贵了， 太贵了吧？ 真的，你看， 哎、但火花塞便宜了， 对， 这四个才290， 对对， 刚才力狮那个四个快600了， 对对，没错。但是变速箱油你再仔细看看多少钱？ 4000， 这就看出来了，我是进口车。 My God 呢？ 啊，My God， 就是4000块钱六，但是用的也多呀、啊，人6升呢。 我为什么要用6升啊？力狮得多少钱来的？ 力狮是2000多吧？ 我看力狮那个是800多才。 啊，八百， 它800多，这就4400啊！ 对，变速箱 工时费800， 嗯，所以说它这个配件啊，还是真的是挺贵的。 我的天哪！ 力狮林肯是10,000公里保养，6万公里时候要换的是刹车油这样的话总合计下来，从首保一直到6万公里呢，是一共要花费9535。 我天 哪！其实你看，虽然那一下变速箱油让你大吃一惊，但是最终你发现它还没有刚才说的那个力狮贵， 因为力狮它比较勤嘛， 对， 它是5000嘛，这个是10,000嘛， 对， 但这也够可怕的。你看啊，换四个火花塞是290，但是那个工时费是385，防冻液6升750，工时费380，哎，换防冻液要这么多的工时费吗？啊？这是开玩笑吧？ 董老师，咱开辟第二产业， 我 去4S店，我免费换防冻液， 我给你换火花塞。天哪，反正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意思呢，大家已经明白了，就是这个确实是进口车是比较贵的，大家贵在哪儿呢？贵在它的这个配件真贵，而且工时费确实贵很多。我看到一个前两天说那个宝马那事儿，就是说很早期的宝马和奔驰，它那个雨刷器感应的哈，给你换玻璃水，一个玻璃水一个工时啊。 其实是真是这样，你还记得2012年那场大雨 啊， 很多车都被发动机被淹了。 对，是啊， 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就是打宝马4S店的电话，他的发动机进水了，但是他想知道我这个发动机受损的程度到底多严重。 对， 然后宝马给他的回复是说我可以这样做，但是我要是收费的。他是怎么收的呢？打开不检查就要收费，明白吗？就是打开发动机，把发动机给你拆开。 天哪， 我记得应该是4万还是3万多，就光是把发动机拆开，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 对，就是，但是 啊， 但是当时他也是在心痛，你知道吗？虽然开的是宝马， 真拆了， 他也是在心痛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必须要更换这台发动机，就现在要进行检修，说可以，先生，我要跟你丑话说前边，拆开我要收费4万，你拆不拆？ 不拆。这。不是这个，哎，这些都是有钱人的烦恼。老车，这离我们有点远了， 好吧？ 好，今天爱车来帮忙，就是我们俩，这每个月挣8000块钱的，为你8万块钱的操心了一下。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快车道，然后请锁定本频道其他更多精彩节目，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快车道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平台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悄悄地滑落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